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可，欢迎您在每天中午啊12点到1点这个难能可贵宝贵的时间，锁定我们 FM98.2 来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982游戏世界杯的嘉宾孔欣。在这个饭点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更加下饭哈、啊。在您吃饭之余呢，不妨看看我们，一边听一边看，可能吃起来更香一些。982游戏世界杯是环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一档节目，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送出的特别策划。 对，我想问孔欣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看比赛了吗？ 我昨天晚上太困了，今天看得极紧。 是吗？我也没看比赛，怎么办呀？咱们两个伪球迷啊。 没关系 啊，我们现场有很多的真球迷。 是吗？所以就说光咱们俩这个是肯定不能给大家来说982世界杯。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啊非常给力的男嘉宾啊，那孔欣你来介绍一下他们。 他们分别是李凯。 听众朋友大家好，包括在视频上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李凯。第二次来这个节目了，感觉非常的高兴哈、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再来聊聊这次世界杯的一些故事哈。 谢谢李老师。 还有安振豪。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振豪，现在是中国矿业大学一名大一的学生，同时也是矿大足球队的一员。这届世界杯呢也是一直在关注嘛，也是我这段时间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次能够做客来到节目也是非常的开心。 在节目中应该看振豪踢过几次球了，应该也是老朋友了。 对，应该也是老朋友，因为看到刚才节目开始前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振豪也是在苦苦练习啊，估计一会儿要给大家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还有刘飞。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感觉今天咱们三位男嘉宾都是颜值爆表，你有感觉 没 有？ 对， 没 错。 所以今天只有你一朵红花，我们都是绿叶。 所以今天只有我穿的不一样啊！ 只有你一个人是球衣，真是。 关键的问题特别想问啊，这个怎么选了个巴西的球衣？ 大家是来庆祝的，我是来缅怀的。 估计是球衣订早了是吧？ 对。 不要说的这么直接。 那孔欣，你应该挺恨喀山竞技场的吧？ 对，就是直接把巴西队黯然 塌掉了是吧？因为我的葡萄牙、阿根廷也都在那儿插掉了，德国好像也是在那儿吧。 哎呀，真不知道，就记不住了。因为俄罗斯全境特别大，而且基本上大家，尤其对于球迷来说，熟悉的，比如说就几个， 没错， 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的那个体育场，喀山体育场，还包括曾经办过冬奥会的那个体育场，是吧？ 是 索契的那个体育场，剩下的。因为名字太长，根本有的时候记不住。 我能记住现在就四个字，卢日尼基。 哎呦，你这个特意我也没想起来，但是你说大家可能都能反应出来。 对， 因为第一场开幕战是在那儿踢的。 昨天的半决赛也是在卢日尼基。 决赛是不是 决赛 也是在那儿？ 所以我那时候还想呢，卢日尼基一定是所有球队都梦寐以求的一个球场，因为最后一场决赛最终决出谁是冠军将在那个球场来进行。 好，孔欣这句话呢很霸气，所以也符合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咱们今天节目主题是什么呢？就是982世界杯水与争锋啊，因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那球迷还要等待本周末的两场大战。刚才我跟孔欣也是看了一下，时间很好，都在周六和周日， 对， 分别是3、4名和1、2名。 对，而且最好的是决赛的那一场比赛是晚上11点。 对， 非常适合大家观看。 北京时间11点啊， 对，北京时间是， 就是熬个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强弩着上班，还没太大问，没太大问题。 对，那么关于这两场关键的赛事，您有什么样的预测啊？也欢迎您跟我们一块儿来互动一下。我觉得关于预测，孔先，咱们是不是也先问问三位大佬，看看他们的预测怎么样？ 对。 那从那边来， 我觉得现在决赛的两名球队已经确定了嘛，就是法国对克罗地亚。 对， 其实这两支球队相比，我可能更看好是法国队赢的希望大一点，但是我个人更希望克罗地亚赢，因为克罗地亚现在已经是进入决赛，已经创造了他历史的最好的一个战绩，那么我希望他能就是再进一步再创造历史吧，我个人希望是克罗地亚能够获胜。 是，也是有情怀的一个答案。 好了，克罗地亚一票了。正好 来，正好。 我认为吧，首先就是能够进入决赛的球队，首先他的实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然后这场比赛谁赢谁输，我觉得都正常，因为法国队那个十亿豪阵嘛，也是一开始的夺冠大热门。然后克罗地亚呢，虽然大家对他不是太了解，但是这些克罗地亚确实应该是他们的黄金一代。 李老师 啊，问人最后你说谁赢啊？ 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倾向法国队一些，因为法国队在像两年前的欧洲杯嘛，当时是饮恨嘛，然后输给了葡萄牙。我觉得这一次法国队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希望能法国夺冠是吧？ 是 啊，其实说实话，决赛世界杯的决赛是最难猜的哈。当然这次，从年龄上说还是法国年轻啊，年轻一些，咱们是青年广播哈，那你看理说我们应该更关注年轻人。而且从比如说打阿根廷那场比赛，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体力还包括他们的这种技战术都是相当成熟了，尽管很年轻哈。克罗地亚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可能都不在本国，这个有熏陶，尽管对这个国家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也认为这支国家能进这世界杯决赛圈也是觉得很诧异。不是常客，不像法国巴西这些国家哈。但是因为他大部分的队员不在国内，然后整个呢岁数上面可能经验上更成熟一些哈。我个人观点猜也着，纯属跟那个猫啊章鱼的级别是差不太多的，咱一块儿来猜。 很准，有时候 猜我觉得没准今年能爆冷是克罗地亚最后夺冠。猜哈，因为法国运气啊，包括他的年轻的那种经历，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过早的展现出来一些，是吧？我觉得最后决赛有可能够呛。 李老师，这个很犀利，这个。 现在剩咱俩了，你支持谁？ 我就别分析了，因为我觉得吧，男人们的分析，我觉得已经三位够专业了。我们先想听听女人的直觉。 我直觉，我觉得还是法国。 你直觉都是法国呀？ 对， 就没分析 是 吗？就直觉就法国赢。 因为我其实看了这一届看了不多，但是我唯一看的几场，幸好就是很那个凑巧的都是法国队。我那个看了法国队， 那你今天穿巴西的衣服太说不过去了。 我一看法国队和阿根廷队，我就一个感觉，四个字儿。年轻真好，就明显是阿根廷后半程就明显追不上法国队了， 中场全部放弃了，然后整个的后边的后卫也根本就盯不住啊。 然后后来他们不是就说嘛，说网上看有一个梅西看姆巴佩的一个眼神，那真的是老一代球员看新一代崛起的一代巨星啊。梅西因为这一届也是最后一届了，最后一届世界杯。 对。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姆巴佩还挺好的，这届比赛一直到他上一场跟比利时踢，其实他已经稳拿的时候，因为一个界外球然后自己诚心的一个盘带获得黄牌，我觉得这对于更年轻的一个球员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学学或者说梅西啊，或者说 C 罗这些人的更重要的是他一个全面的一个综合素质，我觉得那一球还是 对。但是他我觉得年轻球员需要磨练啊，但是你说上岁数的就一定好吗？齐达内当年那么大岁数还顶那马特拉齐呢，是吧？那个最后擦肩而过大力神杯，他最后也没捧杯，是吧？ 没错。 所以在足球场上，有的时候这个就跟有的时候咱们路上开车那路怒似的，那个点一下燃了之后。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然这跟你的职业的素养、职业球员的经历，包括你职业的能力有很大关系。但是世界杯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还是世界杯， 对，他还是太年轻， 因为他一个人嘛，就是在平时的一个状态和比赛的状态完全是两个状态。 没错， 像我踢过很多比赛嘛，所以我知道这一点。 你也撞人类了， 你也会。 我有时候回想一下，哎，为什么我踢比赛的时候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对。 也是会那什么。行，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咱们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的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好，咱们视频回来之后，我想问一下，除了李老师和孔欣，咱们仨应该都没看过比赛。振豪和刘飞、昨天晚上看比赛了吗？ 我很遗憾，昨天晚上没有看。 刘飞应该也是。 其实我也没有看，因为两点的比赛还是关注的比较少。 没错，因为咱们今天都能坐在这块，所以代表昨天都没有看。 不过估计大家都回看了一部分，至少视频集锦是吧？然后包括整个有些人还会拒绝所有信息，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的球迷晚上看不了球的时候，现在资讯特发达，手机什么，他们那时候就基本上什么信息都不看，然后我重新看回去看，就当我从头第一遍看整个这个比赛的过程， 就不要有那种预知在看。 对对对，别告诉我比分，别告诉我结果，别告诉我谁进的， 而且就像看电影拒绝 剧透是一样的啊。 对 对，而且我一般就是喜欢第二天以后看那个视频的那个进球集锦，就是正好回顾一下这个整场比赛的精彩的瞬间嘛。 没错，嗯，行，那我们今天九八二游戏世界杯也是特地剪出来一个昨天的进球集锦，也为大家啊，无论您是开车在路上也能听见，或者您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克罗地亚大战英格兰的一个比赛。 给了阿里啊，这下莫德里奇的回防在这个位置造成了任意球，这下阿里的速度非常快，抢在了莫德里奇身前，回防稍微轻了一些，莫德里奇人堆当中还是很善于发现空当的。哎呀，这个球传的是很有威胁啊！我们再看这脚出脚非常的突然，从内部空当斜切过来，这是球找曼朱基奇，啊，皮克福德最后是用他的右腿膝盖把这个球给挡出去了。 啊，皮克福德这下出击的应该说是非常及时，他如果不多出这半步的话，这个球必进无疑啊。 佩里西奇这球给的极限量恰到好处，大家是个五五开的机会，打一个配合在左路，然后再给迪瓦里奇的传中，对英格兰队来说， 哎，机会 一下 出击了。 还是福尔萨利科， 给了中进了，佩里西奇， 佩里西奇，这是蝎子摆尾吗？ 这个球突然的出现在禁区之内， 没有越位，变线往前， 哎呦， 凯尔沃克正准备头球解围，结果佩里西奇伸出了他的左脚，把球挡进了球门。 这个球应该是从特里皮尔身后突然的前插。 都集中到了门前，先看这个机会，特里皮尔， 球进了， 球进了。 另外一点，他的空间时间都是正合适。再看， 啊，这一下打过来之后，斯巴辛奇他第一时间没有看到球的来势，飞过人墙之后，他在反应有点来不及了。这个球罚得非常漂亮，过了人墙，急速下坠。 找到这个在前场的斯特林，又来了斯特林。 这下差一步，比赛的角度克罗地亚还有很多时间去 重新调整。你看这个球，哎，这个球打的角度已经是被英格兰队控制在这个禁区之外。 好，咱们也是给大家看了一下进球的集锦啊。 你刚才大家看的时候也非常认真，虽然我第二遍看了，我还是很认真的在看 啊。是吗？ 对，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最后一个100就是加时赛里边绝杀那一下，因为往常很多球迷喜欢看的就是绝杀， 嗯 啊，或者说那个就很多最后 这样的桥段， 对对，最后一分钟就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 啊、哦。是，那个李老师， 哎，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定位球破门的概率高一些， 嗯、 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啊？就是因为这届比赛，定位球，因为有的时候一般都是弱队练定位球练特别好，因为在你比如说整个的控球啊什么都没戏的情况之下，那我只能是制造一些角球啊或者前场任意球的时候，哎，我争取能破门。所以你知道当年，话说回来，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中国队米卢带领国家队， 咱们就死练定位球， 对，在红塔，在包括在西归浦，那时候没事我看他们训练，就基本上就是天天在练定位球啊。当时很多的记者都在说他练什么隔网足球什么的，觉得挺好玩哈。其实练白其他的估计也没戏，只有定位球可能是唯一能够有机会的情况。但是这届的世界杯，因为定位球破门的还挺多的， 是 啊，然后呢脚法非常的细腻，尤其像刚才昨天晚上这场克罗地亚打英格兰那场比赛的定位球，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前边的弧顶其实距离已经是有一定的远了，而且人墙排的也很好，能够最后破门，我觉得还挺激动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哎，今年尤其到了后期哈，因为小组赛可能大家踢得更开放一些，更放得开一些，然后不会在乎什么防守，到决赛期段可能进球数不会像小组赛那么多， 没错， 我觉得到最后决赛不会是一个大比分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猜啊，瞎猜啊。但是如果有个定位球，谁能够把握住机会，有可能在决赛的时候真能够最后获胜。 是，刚才英格兰那个足球就跟李老师说的，也让我感觉到了 C 罗在跟西班牙第一场对决时候罚的那个球一样，也是个那种电梯球，然后打的也是右边，也是那同样的位置，可能他比 C 罗那还要远一点，我感觉。他那个还要远一点。 是， 那振豪呢？ 对，确实定位球应该说是足球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反正也是在这些世界杯上体现的很到位嘛。然后对于我来说嘛，其实我个人就是更关注的是那个梅西和 C 罗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两个人应该是伴随了我那个整个的青春嘛。然后那个梅西 C 罗的那场的那两场淘汰赛，当时他们是先是阿根廷，然后再是葡萄牙踢乌拉圭，前面阿根廷踢法国，那两场我是有连续在看，就是也没睡觉，然后看完之后确实很有感慨，我的青春 一去不返。 前几天 C 罗加盟了那个尤文图斯嘛， 对对对， 我更感受到了这一点 啊、哦，是，其实没关系，正好你要这么想，就是他们都拍了咱们的广告。 嗯， 所以 跟咱们都是有关系的啊。 C 罗开着车回去了，然后梅西带着牛奶，都有各有所获啊。那个刘飞， 其实我刚才看的那个视频，就是包括早上起来看视频，其实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绝杀球。其实我觉得那个球就是挺能体现他这个克罗地亚这个队的这个经验，还有这个他的比赛阅读能力。就像刚才曼朱基奇就是那个。那一脚球的射门嘛，就是因为他是在本来就是对面已经大脚开出来之后，他本来都已经准备是回防了，然后就是在己方的队员投球那一瞬间，他做出了就是反向球门的那个动作。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就是很强大的一个球员，他在这种场上的经验还有他这种阅读能力，所以我觉得法国对克罗地亚这场决赛应该是一场就是很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也非常期待。 行，那咱们说这么多啊，不如就进入到咱们的实战环节。 在开始之前，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您光听觉得不过瘾， 对 啊，咱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 关爱 青 年 计划的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实时的画面了。 没错， 一会儿我们两位的这个足球玩家就要马上展开一个很好的一个足球比赛，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是，那振豪和刘飞对现在预演的呢，就是咱们三四名的一个比赛啊，就是英格兰跟比利时的那个比赛。啊，那 就是他们俩人互相用游戏哈，一个代表英格兰，一个代表比利时， 对， 看看他们俩人的水平和这个即将到来的三四名到底是不是一样的一个。 我们也来进行一个预测。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1982游戏世界杯还真进行过神预测，就是第一场这个俄罗斯主场那场比赛就真对被我们预测准了， 就5-0啊，在那， 对对对， 哇， 和比分都是一样的。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有可能今儿或者还能够预测的特别准，是吧？ 对 啊、 哦， 那看他们俩主要玩的怎么样。 那第一场应该是振豪控制英格兰，对吧？振豪， 我是控制的比利时。 振豪先控制比利时，那刘飞是控制英格兰。 嗯，这两 英格兰这场就是这个队伍怎么说呢？今天刚才我在电梯里还碰见有一个同事哈，我说你看这三狮军团昨天也被干掉了。 没有。 哎呀，这我觉得这个三喵军团也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基本上走的挺远的，我知足了。我说啊，英格兰已经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印象了吗？ 那个我的朋友圈哈。就那个朋友圈里边老人比较多，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太多，有好多养猫的，你知道吧？然后一旦有英格兰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发各种猫的那个猫的照片，然后文字上面也基本上都是喵喵喵。我说你们到底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诚心给人添堵吧？反正总之好像这个大家不太看好是吧？来 是。 但英格兰刚才咱们也没说啊，英格兰和比利时这场比赛大家都预测谁会赢吗？ 没事，现在正好你跟李老师在预测，因为他们两位选手在踢的时候可能很难再去说话什么的，我们可以观看游戏画面，然后你们在这边预测。 基本上女生好像基本上都猜英格兰赢吧，是吧？基本上因为英格兰这届太年轻了，好多没有上届的那个巨星，像很多的那些长得特别帅的， 竟然没法接。 因为你要预测 英格 兰。 嗯，我觉得我如果照这届容易爆冷的话，我猜比利时。 比利时好像很多人对这支球队也不太熟悉啊。一说起来，女生就是比利时那儿有巧克力啊，比利时那儿有钻石，基本上就知道这两点。 比利时还有啤酒， 啤酒 有300多种啤酒 啊，那肯定比利时也要回家了。德国带了那么多香肠都回家了，对吧？ 对， 对。而且比利时的这个球队，这个球队，我对这个球队真的不是特别了解。以往那个看球的时候都是一些大队，我包括我今天穿的这身巴西的队服，其实我是有自己的用意，因为我想致敬一下经典，因为过去在我看球的那一些历史里边，就是像巴西队啊，像这个英格兰队啊，像阿根廷队，这些都是无法磨灭的一些经典。 那你应该在穿个德国是不是？ 德国就今年就是有一个段子，还说呢，说这夏天不是特别热吗？那想想德国吧，心就凉了。 你从哪年开始看世界杯的？这就暴露岁数了，越聊越暴露岁数。 我上学的时候， 98年，94年。 对， 那比赛已经开始了。 现在李老师那边是看不到这画面 的，我能看到这个画面啊，就是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广播可能稍微费劲一些，但是如果您通过我们视频看这期节目的话，包括刚才你们俩说那个公众号， 哎，没错，您可以关注 关爱青年计划。 对。另外，您还可以在优酷视频啊直播平台搜索一下我们活力982。 啊，已经进去了一个球了。 啊，没有，角球 了， 还是角球。 所以，可能听广播的同志们比较着急，因为不知道大家在干嘛。 对。 现在是这个振豪和刘飞各带领一支队伍哈。振豪刚才说的是比利时是吧？刘飞是英格兰。 对，没错，他俩换过来。那孔欣，你能知道哪个是比利时吗？现在， 红的是比利时， 对对对， 白的是英格兰， 对对对。 一般英格兰在主场穿的球衣应该都是白色的。 而且这届英格兰好像真的巨星不多，就是这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很多媒体都提到了这一点。像当年像贝克汉姆在的时候，那当然， 哎呀，这在伪球迷指南里边第一条就是记住，今年没有小贝了， 没有贝克汉姆。就昨天在网上看，小贝他们家小七那闺女都已经上小学了，那个岁数变化太大。 而且刚才提到了法国的齐达内，现在齐达内的儿子都开始踢球了。 那是啊。那都是一代一代的就这样过来了， 对， 所以这届英格兰可能熟悉的这个大牌球星不多，就是那种全世界的像贝克汉姆那样的顶级球星真的不多。 过去提起英格兰有贝克汉姆、杰拉德、兰帕德、凯恩、鲁尼 这些， 这届 你越说越难看。 嗨， 这届你说这些都没了， 对，这些都没有了。但是这届他们的那个领军人物应该是叫凯恩吧。是叫凯恩吗？ 反正那几个前锋都还行，锋线。 关键的问题在于整个的英格兰，包括其实我们看法国那年轻，可能世界杯就需要这样的一种传承啊， 需要一种活力， 然后不断的来输进一些新鲜的血液，然后不断的在前进。然后当这些像 C 罗啊、像梅西啊这些人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在展现的时候，他们那届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就看着，然后那些年轻的好。 幸好这届在世界杯决赛圈我们能看到像十八岁这样年轻的球员哈、你想十八岁就算他踢到三十岁还有十二年能看三届世界杯， 就跟当年的这个梅西和 C 罗差不多 是吧，三届到四届世界杯都能看到他们。 今天就是最闪耀的就是法国的姆巴佩，还有是那个 内马尔 、对，他们是最闪耀的。而且姆巴佩的年龄非常年轻了，才十九岁 啊，十八九岁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岁数。所以我觉得等再过几年，人家三十出头或者二十多岁正当打之年，经验丰富，体力还可以，然后那时候的他们的世界杯应该是更好看一些， 就是新一届的明星世界杯， 对可能就是真的是顶世界，就是说我们世界级的顶级的球员啊。 对 啊， 那现在比赛在游戏中是上半场马上结束了，还是一比一的一个比分， 0-0的比 分啊，0-0的比分，说成昨天克罗地亚那个，哎呦，刘飞的一次射门，但是没有。 而且说到，我觉得这一期的这个互动话题谁与争锋啊？ 谁与争锋的？ 我觉得这个法国今年法国队的这个门将也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很厉害，有很多次世界级的扑救，还是很厉害的。 不知道他的门将身价多少 啊？真没看过，我觉得那个身价，因为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算身价啊，都多少钱，然后记不住。 对， 因为实在就是数个十百千，数半天太多了。 对， 进球了，现在是英格兰1-0领先了。 刘飞这个进球可以再看一下回放。 这是下半场刚开始是吧？ 对，下半场刚开始，一个边路的传中，这个跟刘飞啊，你这个进球跟昨天克罗地亚那个伸脚那个，对，也是左脚进球。 看来这是又是一场复刻。 我记得昨天啊，好像咱们请的嘉宾就是踢克罗地亚和昨天晚上英格兰就踢了1-1。对，当时是两个选手也是实力相当， 所以你们这直播间就是还是很有这种预测， 我们有一点气场的 是吧， 应该有一点神。 不知道今天他们俩人能踢成什么样啊，现在目前俩人是英格兰1-0 没错， 领先比利时啊。估计今天就是这场比赛也不会是一个特别大比分的这样一个结果。 应该不会，而且已经进入到决赛的阶段了。 但是三四名比较放得开。三四名 无所谓。 对啊，三四名争，然后大家好像不是特别。 三四名就是一种享受世界杯的。 所以可能周六正好他时间特别好嘛，周六晚上大家晚睡一会儿还是可以看一看。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三名。比利时想要，英格兰也想要，因为谁第四都感觉 无所谓嘛，人四强已经产生了。 对，我记得当时比利时输掉之后采访的主教练说我们会好好准备，因为虽然没拿到第一第二，但是第三我们还是很想要。 其实在历届世界杯当中的四强都曾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像比利时哈、那个不常在这个四强当中露面的球队应该说是印象深刻，包括你像当年像土耳其这样的球队啊，现在又是 比利时一个边路传中又是进了。 你们俩踢的是昨天晚上那场比赛是吧？ 这上半场62分钟打成1-1平， 这好像从进球的时间来说也相对来说比较，昨天晚上第二粒进球是68分钟进的， 对，那就跟那一样， 对啊， 这68分钟20秒， 那就看是否要进加时赛。 对， 昨天就最后一个进球是加时赛进行， 没准他们踢不到加时赛就结束了。 对， 踢满了就结束了是吧？ 对，因为他们设置的这个好像是咱们非法游戏里面那小组赛，应该没有加时赛，应该是。其实比利时我觉得在跟英格兰打的过程中吧，我个人不好说，就是英格兰像李老师说的整体确实非常强劲，但是比利时呢确实那天卢卡库没有发挥的太好，但是他们3点的反击战，因为比利时在之前也是大比分领先，这些英格兰也踢过大比分，踢巴拿马和突尼斯那场也是6-1还是多少，然后反正这两支队我觉得还是在一个主要看教练了， 看排兵布阵吧，然后还要多多少少看一些运气。世界杯的这个足球比赛，有的时候经常有老人说：“哎呀，这个都是你们不刻苦训练造成的，不是在运气。”但是有的时候体育比赛，往往的时候真的是运气。 没错， 在那一刹那，你比如说你的脚，你的正好跟那个球，你是用脚跟踢的，还是正好踢呲了，这些都有可能。 不是浪费机会，不是说像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哎呀，这件事情我不断的练习，我就一定能有 啊。 这个跟那个不太一样， 也差那么一点运气。 对对对对，也是差一点运气。 这届应该最大的比分差就是英格兰和巴拿马6-1， 6-6是吧？ 6-1，嗯，而且英格兰和比利时还遭遇过一场比赛， 1-0，比利时1-0赢了英格兰。 对， 所以这一次能不能够有这种心理上的这个包袱，还是最后成为了一种报复啊？这就很难说了，是吧？就是我一定要雪耻，我还是上回被踢完了之后，心里边会多多少少 难受一点， 哎，难受一些。这个在体育比赛当中还是挺 行。那我们先进一段中场的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看他们的这个比分。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咱们很快又是回到这个比赛啊，这个比赛上半场还是 现在比利时又是2-1 了，比利时进 了，比利时进了， 绝杀90分钟补时，2分钟补时，1分50秒的时候进了。 我觉得他们俩是故意的，一定在踢昨天晚上那 场。不是，昨天太绝杀了这个。李老师刚说完，没准这个比赛不用到加时赛， 对啊， 就进了。 最后一点，其实我觉得体育比赛当中的这种绝杀刺激，真是特别的让很多球迷热血沸腾啊！我们老说体育比赛为什么有那么多魅力啊？包括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伪球迷？其实不用我们真的天天盯着什么欧冠啊，天天看英超啊，怎么样？就是你看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你能体会到足球给我们带来这种刺激。 没错。那我们第一场这个刘飞和振豪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刘飞英格兰1-2不敌振豪的这个比利时。那我们第二局的游戏比赛呢，是振豪你要控制法国是吧？应该振豪是法国，刘飞是克罗地亚是吗？可以 ，OK。那就我们第二场 就接着踢了， 接着踢了，咱们就预测一下决赛的这个。大家记住啊，我们预测的这个 刚才的比分是 英格兰 比利时对2-1 啊，您可以明天晚上看。 哎呀，决赛确实是最精彩的啊！看你们俩人到底最后谁能赢啊？ 这决赛目前来说，比这个最后的结果真的比较扑朔迷离，因为这两个队伍之间确实是今年表现都比较突出。 是， 法国队是整体的水平和队员的年轻程度都比较好。那克罗地亚又是昨天冷门的杀，这个排除了这英格兰， 其实 所以 对，就是不太好猜，因为从世界杯的这个传统上来说，可能法国啊，当然也有，你看98年的时候他们是冠军对吧？ 对， 就是法国世界杯当时冠军，但是好像02年我采访那届世界杯早早的就回家了啊， 就 不行了，基本上就直接回去了，所以说谁上届拿冠军，谁可能下一届就比较惨的哈，早早回家了，包括齐达内。那次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冲进了决赛哈，然后也是最后没捧得世界杯，这次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在自己的胸前啊，高卢雄鸡上面再多加一颗星哈，然后就不知道。 对，就是反正我觉得他们应该比，但是我觉得克罗地亚和他都是很想要这个冠军。 那是 对 啊，克罗地亚因为大家太不熟了，因为从塞黑，从整个那一片，我们慢慢的就看，然后整个啊。这个国家在哪儿？很多的伪球迷都 不知道 在哪儿。包括他们那个球员可能在欧洲踢球的，包括在有很多人就基本上比如说去了瑞士啊等等，然后他们再回来组建这样的一支国家队，能够冲进世界杯的决赛，确实让很多人特别诧异啊。 对， 我觉得对于 冠军的渴望而言，两边都是相当的啊，都是希望能最后能赢的这场比赛。 没错， 没错。昨天我查克罗地亚的时候，我也是特意去查了一下，他克罗地亚到底在哪儿？ 可能在非洲，你知道吗？最早 对， 或者南美洲是吧？ 对，它是其实属于一个地中海的气候，气候还是比较宜人的，而且四月到九月是他们的旅游的旺季。嗯，尤其是在九月份，它是气候和各地的，就是它的风俗的节日也是比较重合，所以九月份去的人相对来说很多。 嗯，而且很多人特别喜欢克罗地亚那个球衣，就是那个红白块儿， 格子军团 ，然后以至于很多业余球队，就是咱们北京有很多的，比如业余球队组织踢比赛，经常会选择一个类似的，或者直接就是人家用人家的这个队服来参加自己的训练哈，包括一种比赛都在使。看来喜欢他们的人还真挺多的。 是是。 而且克罗地亚，我觉得最神奇的是98年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就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嗯， 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了。而且这一届他们又一下冲进了决赛，所以这一届他和法国的这个对战真的很难说最后谁赢谁输。嗯。 俩人， 嗯。 但我现在猜一个，我觉得我还是想猜法国。 你是不是就觉得法国总体实力比较强啊？ 对，因为这届，因为我看了几场这个法国的比赛，他们的整体的队员的状态给我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啊、哦，就是年轻吧，就是首先他的全场跑动非常的积极，人家进攻的时候如水银泄力一般就往前冲，然后说防守的时候哗就全都回来，全都回来、 嗯。 然后传统的一些打法可能对于这个体力啊精力不济的一些球队来说确实是一个选择哈，他不会选择这样玩命的往前冲，然后再回来。然后你想啊，如果真的要打加时的话，后来大家的体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你比如说在足球场上，进攻方。可能和防守方相比，防守方的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他可能无谓的跑动更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年轻是资本，就像我们青年广播一样哈，就是所谓年轻真好，然后这个越年轻可能越是朝阳哈，但是与此同时可能经验上，包括你情绪的控制上，包括你节奏上的控制上，可能对于一些老牌他有经验的球队来说可能会更占优势一些。 没错、那说了这么多，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 是 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 微信公众号、 对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对，或者您在优酷啊搜索活力九八二，你是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那目前是我们两位选手刘飞执掌的应该是克罗地亚啊，郑豪执掌的应该是法国。目前还是0-0，上半场现在31分钟，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法国这个队员，因为咱们这个非法的游戏啊，就是牛就牛在他精准，他非常精准，他的数据啊，包括各个球员的能力啊，很厉害。所以目前是法国在领先，但是克罗地亚反击啊，快速的反击，直插有机会，克罗地亚这个球， 进了。 刚说克罗地亚，刘飞就抓住一次反击的机会，格子军团，李老师说的领先了。 哎，这个所以有的时候。 不一定 不知道我们这个预测啊到底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对， 而且 郑豪加油加油 你看见没有，孔庆，人家老师预测的歌，你们仨都投法国，就人家说克罗地亚。 关键现在，而且现在游戏做得真好啊，所以作为一个70后来说，我们看着游戏一点点一点点做得好。因为我们那时候年代，就像我上大学的时候玩的是非法酒吧，你就 是 可想他的那个老哈、啊、 是 而且人家一点点做训练。现在的从上回我来就说，从画质包括他可能每个人的特长，每个人的这个习惯的打法做的都非常的接近了， 特别好。对，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同事来这儿参观我们这个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的时候，还很惊讶的说：“天哪，现在的游戏都做成这样了。” 就是游戏做 的 越来越 身临其境，有一个很精准的很棒的游戏体验。 没错， 但是呢。这个游戏我觉得对新手不大友好。 那你玩过？ 对，我玩过。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 控制比较复杂， 从来没有，觉得操控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哎呀， 因为我是从训练，就是从开始他带球 啊、 射门，一步一步训练上来，对，转身，然后队员之间的配合、传带。 我跟你说，你还不错，现在都是手柄玩。 对， 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只有个键盘。只有个键盘，然后所有的两只手，它的所有的控制几个键嘛，然后基本上是靠键盘。然后那时候包括玩这种足球游戏啊，什么非法酒吧，你看暴露岁数了，还有什么 CS， 基本上 这场比赛已经 没有上半场， 这个、上半场， 上半场就是都基本上都是靠键盘来， 没错 的。然后前日子跟一朋友聊天哈，他们说现在键盘价格之间的区别特别的大，就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所谓，比如说单位给你配一键盘，你就咣咣敲敲。 你就比如说吧，咱拿咱直播间这键盘来说啊。这就属于一般的这 一般的键盘， 对， 就是标配的办公键盘啊。 像李老师说的， 有游戏键盘， 有游戏键盘。 对，像李老师说的那个键盘就叫机械键盘。 机械键盘 为什么呢？机械键盘分轴， 嗯、 青轴、黑轴和红轴、 嗯。 它不同的轴呢，敲击出来的声音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青轴，我喜欢青轴。青轴什么意思呢？就你敲击之后特脆，就哒哒哒哒哒就，哎呀，反正一个人要办公室拿青轴在那边敲，这边人就基本别干什么。嗯，黑轴呢就顾名思义软软的，但是摁起来会舒服、 嗯、 然后红轴呢就是介于这两个之间，反正还有很多很多轴，现在机械键盘也是 特贵啊， 哎， 特别多， 你要是说我100块钱买个键盘也能买着、 啊、 但是你要说1000块钱 买 键 盘 也没问题，你要说3000块钱买个键盘也没问题， 而且那帮程序员就所谓的码农啊，人家都是自己的键盘啊，从来都是自己的机械键盘啊， 没错，包括现在电竞选手也都是自己的鼠标和键盘、 啊、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速度， 哎呀，所以你说哈，你1000块钱有的时候都能买一小平板， 对， 然后我就买一键盘，几千块钱买一键盘都能买一电脑了，是吧？ 对， 全给你配齐了，所以这就是可能产品更丰富， 没错， 然后这个功能越来越好，然后使用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才会做得这么好，是吧？ 所以现在电竞才能作为一个大学的一个专业， 啊， 已经是国际的比赛， 对，国际的正式的体育比赛项目。 而且其实李老师说的这也深有感触，在这届世界杯我们会看到 VR 和 AR 的进一步介入，也是以往世界杯所没有。 当然好像主裁也不怎么听他们的， 主裁开始好像太听了 啊、嗯、后来 一次会 是吧， 一次会说那个主裁也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杯刚开始小组赛就主裁变成虚设， 嗯， 什么都是看视频， 嗯， 主裁没什么意义、 嗯、 后来小组赛完之后足联开了个会说你们也不能说全这个给主裁架空了， 嗯， 所以后来主裁就不怎么看了。 所以我觉得一场就是主裁哈，像我们当年那是一说经典的，像光头克里纳，那都是很老的这个国际 法官， 哎，这些主裁都是很有魅力的哈。 对， 然后他们在场上的那种霸气，包括控制节奏、控制情绪，主裁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尤其发生一些球员之间的这个冲突，他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包括整个控制这个情绪，主裁的威就是他那种威严啊，包括他的权威，应该是得到极大的尊重的哈。 没错， 有的时候你想，比如说他很威严的。很主观的，或者说100%把握的，这个球是应该是一个手球，然后结果那边 VR 说不是、 嗯、 啊，然后看是 打脸的时候， 哎呀，这对于主裁的情绪，包括主裁的这个也会造成一些 影响， 是吧？ 但是因为为了更加的公正公平，他可能推入的这种 VR 这个各个视角，他有时候可能是也是为了比赛的更加公平公平。 但是我觉得体育比赛的魅力其中有一部分是瑕疵， 就是 不能全部都是说我100%然后控制这个，就是偶尔有一点点瑕疵才能够更有魅力。你比如说我们说了多年的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当年手球碰进去了，对吧？这我们说了至少得有20多年的事情了。如果想当把现在的 VR 设备假如移到当年的话，这个都不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对吧？ 对。 但是就是足球的魅力包括体育的魅力偶尔有一点，包括你像网球比赛，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挑战鹰眼，对吧？他给你机会让你挑战鹰眼的机会，包括像羽毛球比赛到底压线，你的边裁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含糊不清。 对对对、 啊、 球速很快。 对，包括足球比赛我们曾经跟很多的足球裁判聊过，说你能保证你每个球看得很清楚吗？他说肯定不行。然后他会跟主裁之间有一个默契的沟通，比如说他举边旗哈，说这个越位了，举了旗，他可能比如说另一只手的小手指会做一个，就是跟主裁之间会提前，那意思我会做个手势 暗号 证明这个其实我没看清 啊， 然后大家之间有一个默契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那这场比赛也是来到88分钟、 嗯、 现在克罗地亚还是1-0领先，法国一个禁区的机会又是丢失掉， 还有2分钟时间 算上补时，我觉得因为下半场双方没有太耽误太多时间，看法国这个角球有没有机会破门。 嗯， 也是 好要加油啊！ 对，被克罗地亚后卫给顶出，看来上完了加时只加了2分钟。 嗯， 那看来 郑航和刘飞两个人玩的这个游戏看到最后啊， 对，法国队机会应该不是很多了。 克罗地亚1-0， 对，克罗地亚应该是要1-0了。好，这场比赛结束，那也是刘飞执掌的克罗地亚在我们预测的决赛比赛中1-0啊胜利法国队。 哎， 这可以说是我们98世界杯对于决赛的一个小的预测。 某些你别说了，这全场就李老师 我全场就李老师一个人猜对了比分，但是全场李老师压克罗地亚赢。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982的模拟嘛，到最后到周日晚上的时候啊，全 还能见分晓。 对，最后的时候没准你们都开始喝啤酒庆祝了，只有我一人开始跟那儿算了，洗洗睡吧。 对，那在咱们今天982世界杯第三场比赛中呢？啊，我们是采取一个双方自选两支世界杯的队伍来进行比赛。 嗯， 那也是先分一下刘飞和郑航，你们俩想选择哪两支队伍？好，刘飞没有遗憾，没有悬念的选择葡萄牙。那郑航呢？ 看看他们。 哦，郑航选择西班牙。给 他们在小组的时候就是一 对， 是吧？ 重现小组赛的那场类似决赛的那种感觉。嗯，那我那场比赛说实话我看的都跟决赛一样激动。 嗯， 因为我觉得啊，不知道双方是不是商量好了刚开始不踢那么大比分。因为当这个 C 罗啊上了两分钟，我记得还不三分钟，有一个点球之后，西班牙就燃起怒火。 嗯， 然后他反正后来西班牙进那一个球之后，我以为1-1就消停了，结果双方就开始打战啊。 C 罗那场也是帽子戏法。 嗯， 但是西班牙的传控也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是， 我觉得那一场是我目前看到目前为止真的算是精彩之一的比赛，最激动之一的比赛。 是， 而且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历届的这个比赛中就经常是 都有 经常会能看 经常有交锋。对， 看谁的牙硬没。 对，反正就在一个半岛上这俩 啊，这是两个人自己选哈，你们俩人自己选择的。 自己选， 这是你们982的这个游戏规则是吧？ 对，第三场自选两支队伍。 哦， 昨天给我们大家呈现的应该是梅西和 C 罗那场比赛， 啊， 就是两人给大家呈现了一个当时的 阿根廷打葡萄牙 、嗯，对，当时大家想看的一场有可能的比赛，但是没想到双双被淘汰。 哎，所以那场俩人被淘汰之后，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恶搞的漫画啊，上地铁的，骑着三轮车的， 我记得还有内马尔滚回高速公路， 对，各种各样的恶搞的。中国球迷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对，而且我记得曾经我还当时说过一句话。我因为最早的时候上这节目的时候，当时好像刚踢小组赛，当时我记得是我的搭档左小美问我，说徐克，你觉得啊，说咱们这些都拍了咱中国的这个广告，会不会一往直前拿冠军也相当于咱们拿冠军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说不能吧，我说那咱们球队也没劲啊，我说那要按道理说，结果没想到后来拍咱们广告的都不知道为什么回事了。 下回广告再选的时候也得有一些冷门的。 对。这场比赛也是开始了，应该是刘飞执掌葡萄牙，然后郑豪执掌西班牙。你能分出哪根葡萄牙哪根西班牙的红心？ 葡萄牙是红色的吧？西班牙 你厉害， 是 你不是美球迷啊？ 至少看过几场。 我是半美。 小美这就不行，经常我问另外一个女生啊，她就不行，另外一个女主持人就不行。 你知道她听咱们节目吗？ 没事，她离我住的应该不是。对，上一场是刘飞的克罗地亚，算是决赛中像李老师预测的一样，1-0战胜法国。哎呦，这进了吗？ 这 啊，没有， 没有，嗯 啊。 我们经常说总裁的说的是 C 罗吗？ 啊，对。好多人也说 C 罗好像比梅西多了一点领袖气质，不知道李老师怎么看？ 欺负人梅西个矮吧，主要是。因为说实话，这个球技 老师这铁皮很犀利。对， 他包括 世界球星， 对，包括这届亮相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梅西怎么留胡子了？一下苍老了， 头发那个， 哎，也苍老了很多。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激情，包括很多。像内马尔这种头发不同换色、不停换色的哈， 不停换造型， 这个也经常会有。包括 这样女生嘛，对这种花边新闻研究的比较多。 是。 这个因为这个世界杯的战场是男人的战场，不光是球技的一种比拼，还有就是发型的比拼。 是。 内马尔在这个比赛中一共换了4到5次的发型，而 C 罗是专门请来人给自己设计了发型。还有法国队曾经请来了一个著名的这个发型设计师。给全队全都裁剪了新的发型。 哎，这是一个整体形象的展现，是吧？ 是， 包括2002年的那时候罗纳尔多的那个到决赛之前像福娃一样的一个盖儿头啊，头先开始没头发，也不知道怎么就长出来了，然后贴着像福娃一样，这些都是世界杯的啊花边看点之一，是吧？ 没错 啊，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托尼老师什么盖老师比较火，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世界杯的魅力之一吧。 是啊。这我们可以看 C 罗也是尝试单刀，但是还是被守门员西班牙守门员给缝住了。 现在双方打的也是很焦灼啊。我们就看他俩踢的能不能像咱们真实发生的小组赛一样踢成3-3， 应该是一个进球应该比较多的这一场比赛哈，猜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以我对这个游戏的了解来说，进球比分的比较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是吗？ 除非两个人这个游戏水平悬殊 悬殊有点 大， 你要我上去踢就差不多了，就能踢。 我上去踢可能能踢个5-0、6-0什么的。 你踢别人吗？还是别人？ 别人踢我， 你是那个零是吧？ 对，我是那个零。 我们以为你是那世外高手。 你想我连射门还没有练好的人怎么能 又是一个 很具有威胁性的射门。 对，但是上半场发现西班牙还是正好执掌，西班牙还是发挥的传控啊，一般在禁区内还是一直在以传球组织进攻。 哎， 正好还没有从刚才法国队的失利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葡萄牙这边呢，刘飞执掌的一般就利用 C 罗的一个个人能力，是过多的很多的时候让 C 罗单刀去完成这个进攻，又是一次自己的射门被西班牙的后卫给挡了出来，有机会禁区内，葡萄牙进了。 嗯，挺好。 李老师不行，你看这有延迟。 对，我听着你们俩人说。哎，我跟你说，这个有延迟是一个特别讨厌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各位啊，有没有听看过，比如说像中超比赛啊，如果您在家里边通过机顶盒来看一场中超比赛，同时呢，您家里边再开个收音机，通过北京体育广播来听这个比赛，那自然是收音机的信号要比电视要快。 快，对 啊，就是收音机那边还已经进球了。好，你坐在电视机前，你就等着吧，等着吧，也不知道是谁，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一情况。然后，如果家里边，因为有一些家里边可能没有这个歌华，比如说这种机顶盒， 没错， 啊、直接插墙上的可能好一些。也就是说，机顶盒是最慢的， 机顶盒 它需要信号先传入到机顶盒，然后机顶盒再传到电视上，然后传过来。然后，如果你直接插墙上的话。如果有转播的话， 直接天线的话， 直接是那个墙上那信号的话，可能略快一点点，但是广播信号永远是最快的 最快 啊。然后它没有延时在里，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听我们这个体育广播。 对， 因为体育广播应该也是在世界杯期间可以转播 啊，他们转播几十场吧，不全啊，但是应该决赛肯定应该能转。 当然还要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92世界杯， 不冲突，时间上不冲突。 我们是一个特别局气的一个广播，是吧？我们北京电台，对北京电台所有的广播，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做宣传，是吧？ 没错。现在上半场结束是1-0啊，葡萄牙暂时领先西班牙，下半场也是开始了。不知道振豪下半场西班牙能使出什么样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战术战略，能完成一个突破。Diego Costa， 目前西班牙这个球队，李老师，你觉得一般要正常踢的话，谁赢得进？ 太难猜了，因为太难猜，因为在小组赛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场比赛特别难猜，而且双方的实力啊，包括他们的交战记录，都是显示五五开嘛，大家都觉得都差不太多，只能说你比如说那边有 C 罗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球星的这种感觉可能更好一些，包括有些人说，哎呀，那边的西班牙可能看得更多一些，比如我去过西班牙旅游啊，没去过葡萄牙，但是我觉得去过西班牙。 对， 就会喜欢一些，就是每个人的个人的点不太一样，所以这种势均力敌的真是特别难猜啊。 是， 就看现在能不能以牙还牙了。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就是他们俩踢起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有可能西班牙能扳回一球。 其实还是就跟李老师说，那场小组赛在咱们大家印象中也是确实靠 C 罗一己之力，确实靠球星 是 扳回三球。 而且你看 C 罗那么大岁数，然后依然很勤奋啊！当然，这个转回之后可能会不知道会怎么样哈。 对， 说 到尤文，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事儿，说 C 罗的有一个队员，那个队员叫什么名字我确实记不清了。说很难得的 C 罗请他去家里吃饭，他很高兴的去了。 他们家饭不好吃，没什么东西。 去了之后只有一盘沙拉，一盘白煮鸡肉，一杯白水。他以为等着后边大餐的时候 ，C 罗说：“来吃完了，咱训练去吧。”不仅没吃什么饭，还出了一身汗。所以从此他就跟队友说：“以后 C 罗叫你去家里吃饭，你一定要说 no， 不要。” 肯定是说的是英文嘛，不说葡萄牙语吧。 因为 C 罗身材确实不错 啊，他你想 多岁的人， 这就是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据说他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都会去游泳健身，然后包括这种低脂的这种饮食，包括科学的这种配餐啊，大运动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是对自己要求要求。所以你看前日子网上还会有人说小罗纳尔多，就是那个黑黑的，然后长一兔兔牙的那个， 特可爱， 特别可爱。为什么他 又进了一个？他扳平了， 扳平了是吧？跟我猜的一样， 果然。李老师今天是神预测啊，西班牙现在也是靠他们的前锋进了一个球，1-1扳平比分。 目前还有我这显示器还有20分钟 啊， 你们那个可能快一些是吧？ 对，我们这也是一脚右脚打上了球门的右脚。 就是继续刚才说那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对于刚才说什么来着？ 就是 C 罗对自己要求很高， 很高哈。包括有很多的时候，如果一个运动员，包括刚才小罗纳尔多，很多人说呢，看的特别少，不像其他的那些球星，好像那个辉煌的时间更长一些。 没错。 然后据说也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包括饮食训练不是那么严格。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像我们这青年广播，还是希望我上回来也说过类似的观点， 自律 就是一定得自律，而且自己要努力。我们经常有时候包括咱们说过题外话，什么学业也好，包括你工作，有很多人比你有天分啊，还比你玩命，你就很难追了。 就怕比你有天分的人还比 你玩 命， 对吧？这就特别难追了， 对 吧？ 就怕比你身材好的人还爱去健身房， 就像 C 罗一样， 是吧？ 对。那这场比赛如果要是按90分钟结束的话，现在还有10分钟，也是咱们这是在小组赛后也是一神预测，反正也是平，比分不一定对啊。目前看是平，西班牙还是在有一个进攻的机会，在禁区内一脚传中，葡萄牙的防守做得非常的不错，这次还是可以看到下半场葡萄牙的进攻好像确实是稍微缺少了一点变化，还是越位了。 目前距离比赛结束的时间也 4分钟吧， 不多了是吧？ 对，不多了 啊，给双方留下的时间都不多了。 对， 哎，这个游戏是没有加时的是吧？ 有 加时 是 吧？ 加时赛不会有，因为除非你调那个1/4，咱们现在调的应该是正常的两个小组对战。 哦， 看西班牙的这次机会在禁区内射门，哎呀。这个可能是操作的一个失误，射得非常的没有力度。这个，哎，是怎么了？啊，是因为自己的一次情绪有一点难以控制啊。 加时两分钟。就看在加时补时两分钟， 对， 补时两分钟。就看在补时里边有没有一个绝杀了。 对，机会就看谁能抓住机会。啊，看样子是要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声了。 1-1平。 那我们也是啊，还有加时吗？你们调的这模式啊，你们可以，要不然咱就别加时了，因为节目时间可能不太够加时了。啊，金球制胜吗？行，那你们俩再继续，他们俩战役 就是脱离死亡法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进了就死是吧？就结束是吧？ 对，就是金球打法，一球决胜负。 哎，我觉得那种在哪次比赛当中有这样的这种规则的时候，我觉得看着特别的揪心，哎，倒是很刺激，关键是没给人家反击的时间 机会，对，一念之间胜负。哎呦，葡萄牙也是很有进攻性。我记得我当时看金球最印象深的就是，应该是德国的一场比赛，当时还是卡恩做守门员的时候，也是很久远。哎，对，狮子卡恩，我记得在也是金球赛的时候，对哪个队伍实在记不住了，攻势特别猛。然后金球大战，我因为一进就跟李老师说你就回家了，就没有机会了。卡恩也是扑出了两个特别厉害的球，后来到点球大战，卡恩也是神勇发挥，扑出一个点球赢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队的这个门将还是很重要。 对，而且像卡恩都是队长，对吧？他是基本上是队长，所以有的时候一个门将啊，他能够精神领袖，有的时候 很多人后防线就会想啊，没事，我这漏了之后还有门将， 还有门将， 他们是最后一道防线。 对，我这漏了之后还有门将，所以一个门将到最后，所以我们看有时候在赛场上门将脾气很暴躁，他对自己的后卫可能就大声 英格兰门将 哎咆哮，然后你们怎么怎么防的，大家都不会心里边有什么疙瘩，确实他在后边是一个防守的指挥。 对，你看对方进攻的时候，就像李老师说，其实你后卫再牛，你不能伸手，你挡的有限。 是， 对。啊，加时也是到了吗？加时上半场，啊，还有下半场，双方踢得非常焦灼。现在金球上半场还是一比一，啊，刘飞和振豪今天符合了青年广播的这个。年轻的感觉，青春就是要拼出个胜负。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周末还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非常快乐的一个周末、 哎、没错， 两场比赛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既可以在家踏踏实实看球， 踏踏实实看球 啊，然后呢又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快乐周末，真的特别的好啊。 没错，那今天也是首先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节目，那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之九八二游戏世界杯。那关于今天这场具体后边比分的内容，我们也是可以放到推送。明天再见，各位。 嗯，下一档节目是 我们周末要 李 X 档。